们敲希望的钟啊，多少祈祷在心中，让大家看不到失败，叫成功永远在。就忘记了转动啊，四季少了夏秋冬，让宇宙关不了天窗，叫太阳不西冲，欢喜